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又跟你来相见了。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吴莫愁的《想什么有什么》。开车也是一种休闲，不要紧张。人生路上，我们并不一定要时刻高度紧张才能够完成任务，有些时候呢，轻轻松松也是可以完成的。不要太紧张，生活中也是如此，要懂得劳逸结合。开车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带上你的车载音乐。今天呢，在接下来的这十多分钟里面，我们来听听华语嗨歌，这样不至于让路途当中的我们会感觉到烦闷，让我们一路摇摆，一路畅行。有的时候呢，心情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也会变得好起来。接下来有请萧亚轩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爱的主打歌》。